觉得人和人之间是不能够走太近的，远远的观望彼此的画皮，享受距离带来的礼貌，保持着对对方的好奇，也不要试图伸手摸到谁的心坎，没有悬念，肯定都是碎的。每个人都有心碎的瞬间和时刻，距离是我们对彼此最基本的尊重。 而辛苦我自己记录，用我的双眼在梦想里找路开，弯路的时装哭，我还不清楚怎样的速度符合这世间变化的脚步，生活像等待重合的念头，幸福我要的幸福双眼在梦想里找开，问路的时候我不会装哭，我还不清楚怎样的思 我觉得带着自己的那一点小古怪去找一个虽然也很古怪但是能跟你怪到步调一致的人一起古怪下去，这应该就是爱情了。希望你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人，来听爱的挽歌。 爱何已经找到我，在刹那间发生好比梦里闪过的火，心中经过，让我彻底无错，真的叫我非爱不可。怨天着你，就是没自我，亦未能为什么愿永远疯魔。就是在玩弄我，亦自愿受着过错，道歉和未说，亦尽量去拖，呈现出一切去求你这一晚。 生好比你未醒过的我、你从我心中经过，令我彻底无助，真的人见着你，就是没自我，亦未问为什么，愿永远疯魔。就是在玩弄我，亦自愿受着过错。道别话未说，亦尽量去拖。曾献出一切去求你这一晚陪伴我，只需当打发时间，别疑虑太多，留住这。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已经开始习惯不对一些人和事抱有太大的期待，不是对他们不够信任，只是不想增加过多的负重在那些事物上面。这样，当他们真的轻盈的到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一种加倍的惊喜。这就是顺其自然的魅力。 Keep should I just keep chasing pavements even if it leads nowhere? Or would it be a waste even if I knew my place? Should I leave it there? Should I give up? Or should I just keep on chasing pavements? Should I just keep on chasing pavements? Oh, should I give up? Or should I just keep chasing pavements? Even if it leads nowhere? Or would it be a waste? Even if I knew my place, should I leave it there? Should I give up? Or should I just keep chasing pavements? Even if it leads nowhere?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觉得吧，你还是得跟他谈谈。 可是要他改变想法，也需要时间呀。 我等。 要是我妈的想法十年不变呢？ 二十年我也等。 五十年呢？ 你妈成精了。 你妈才成精呢。 我爷爷说的，睡一次你爱的女人，不谈。男的是这辈子只睡这一个女人。 电影这种艺术表现形式有趣的地方就是能够反映出当下社会的一种普遍价值观，让看的人像照镜子，越看越有趣。玛格丽特的春天这部电影通过年轻人的视角展开了几段阴差阳错又妙趣横生的恋情，表现都市丛林当中芸芸众生的生存和成长。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里面，人们的情感不断地被染上价值的底色，并导致了爱情价值观的一系列巨变。对于大厨王自健来说，最大的困惑在于雪宁妈妈的阻止，因为雪宁母亲对于物质的要求很高，而王自健仅仅只是位烤乳猪的大厨。策划师艾伦没有华丽的外表，为了能够接近自己心爱的女生，甚至有意隐瞒自己的性取向。而对于富二代田亮来说，同样面对着自己的婚姻被当作一场买卖的现实考验。每一位主人公都在向观众展示着属于自己的幸福和苦恼。 阿姨你好。 哎呦，这澳门的餐厅规矩是不一样啊，这一见人就攀亲戚叫阿姨。哎，不是应该叫什么贵宾吗？ 你说的那是东北洗浴中心 啊。呸。 还记得当年毕业生当中达斯汀霍夫曼跳上鲁滨逊太太的床上吗？那是多么令人深舍的一幕。然而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世界经济社会思想等问题无不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对于性这样的问题社会包容度更大了，尤其是对于跨年恋。玛格丽特的春天当中，雪宁母亲和年轻的老外就是这样的组合方式。横在他们中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年龄差。虽然雪宁妈妈作为一名过气女明星，高冷毒舌，护女心切，但是她也有情感需求的时候。这个时候她的超级迷弟保罗出现了，八国混血，多情纯情，这些条件满足了她对伴侣的所有想象。影片创作者对此没有批判，反而带有丝丝认同，这难道不就是正是当下这样的社会现象吗？镜子外的人和镜子内的人在这一刻有了奇妙的融合。 我一个人另个彻底，一直下巴你不要停，你的心再不会。 我觉得换一个角度想好了，就这么相信吧。努力可能会是徒劳的，但却不会是毫无意义的。努力呢，或许会被生活辜负，但总算自己没有辜负自己吧。当熬过了所有的苦难的时候，因为没有遗憾，所以我们比谁都要潇洒得多。 是真的爱我吗？真的从心底最深处理解我吗？是否也看见我的梦想，我的渴望？你是真的信我吗？爱是个枷锁，不会将自由轻放，也是变幻莫测的海洋。 会有风浪，我有阳光，啊啊，暖暖恋人的彷徨，心里的霜，有阳光，啊啊，照不了爱的模样，枷锁不会将自由轻放，也是变幻莫测的海洋，会有风浪，哦，有阳光，哈哈，暖暖恋人的彷徨，心里的霜，有阳光，哈哈，救不了爱的模样，受伤 前经常觉得生活很苦，一个女孩子独居在大城市，所处的行业又比较复杂，也会问自己人生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呢？后来慢慢的发现生活平淡无聊，每天沉浸在鸡毛蒜皮当中，远离行业核心，可能待在老家会更加不开心。仔细想想，现在这种苦，每天都在茁壮成长的生活，其实才是我们想要的。曾经哭出的每一滴眼泪都是有意义的。 满城霓虹开出荒漠，还为你等着，我的心快要死了，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太深太多，爱未曾我触摸，任由你

句有咪讲到我，爸爸爸爸真的睇花魔，花可是傻，赌赌都试过，有天总会到吧，为何痴痴怎计亦流了啦？日夜背台词是心机熟那对白吗？最后却在那临场射靶，身体发麻。惊到傻，急到傻，在之后是什么？整句词忘记了，可否继续唱歌？什么口里无言以对，心中却是有歌，言辞若会错，不唱又如何？咪咪咪嗦瑞瑞瑞咪瑞哆哆，发发发发咪咪瑞哆瑞哆瑞那嗦咪咪嗦瑞瑞咪瑞哆。谁能笑我一句亦没唱错？有些事没说，你却也从没记得过。

笑啊不停下，我的脚步没有天之涯，我微笑的脸或是我哭泣的脸，我长大的脸都是我爱你的脸，我爱啊不停下，爱的脚步没有停止啊，我那青春赌明天，看见的不止眼前，青春的双眼看得更远，我那青春不明天，爱不爱都要怀念，时光荏苒我追赶永远、晴朗的今天，狂风的明天，都是我头上的天，我找啊不停下，我的脚步没有天之涯，我微笑的脸或是我哭泣的脸，长大的脸都是我爱你的脸，我爱呀不停下，爱的脚步没有停止呀，我那青春不明天，看见的不止眼前，青春的双眼看得更远，我那青春不明天，爱不爱都要怀念，时光荏苒我追赶永远，我那青春不明天，看见的不止眼前，青春的双眼看得更远，我那青春不明天，成与败都要惊艳，青春失去我此生无憾，青春失去我此生无憾。 当我们独处的时候，除了在节目当中我们和音乐相遇，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和音乐形影不离，不管是在公车上、地铁里、电梯里，还是一个人压马路的时候，音乐就像是我们的空气，无时不刻不在我们的身上发出耀眼的光芒。今晚的969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龙夜，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感谢你在969城市放牧当中的陪伴。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 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抗。 轻旅行，慢生活，烟花三月下江南。古镇旅行就选逸云精品客栈，民宿体验还选逸云精品客栈，依山傍水更得选逸云精品客栈。全国400家连锁客栈，400-156-1616。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过去的一点一滴，我慢慢的收集，面前的一败涂地。已无力去拾起，既然爱就要珍惜，你却三心二意，而我一直忍耐，装作没关系。有些话不是故意，却无情也无义，有些伤可以回避，却硬要来袭。你的爱输给怀疑，让我歇斯底里，所有一切诋毁我们在一起，泪水开始决定，回忆尽收眼底，再也没有你的消息。你我之间的距离，有多少崎岖，多少叹息，说起彻底失去你的消息，我们为什么放弃，还销声匿迹，你去了哪里？有些话不是故意，却无情些伤可以回避，却硬要它来袭。你的爱输给怀疑，让我歇斯底里，所有一切诋毁我们在一起，泪水开始决定，回忆尽收眼底，再也没有你的消息。你我之间距离有多少崎岖，多少叹息，牵手无从寻觅，放手无法说起，彻底失去你的消息，我们为什么放弃，还销声匿迹，你去了哪里？泪水开始决堤，回忆尽收眼底，再也没有你的消息。我之间的距离有多少崎岖，多少叹息，牵手无从寻觅，放手无法说起，彻底失去你的消息，我们为什么放弃，还销声匿迹，你去了哪里？ 那一天发现了你的好，爱上你的微笑， 想在今天与你紧靠， 把烦恼都变成气泡，别人猜不到，让你知道，因你就是最好。 想念你分享拥抱，感觉你心跳， 你有专属的味道，心静静一套。遇见你我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 没有人能感受到你最甜美的笑， 我再不用把别人寻找，因为我已经找到。我们的缘分刚好，不许别人打扰， 带不完心的目标只有我们知道，紧紧围绕你每分每秒，你对我多么重要。想念你分享拥抱， Ooh. 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又独自游到底，年少时过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没在深海里，这万浮世结局还是失去你。 错过的你都不会再有， 什么永垂不朽呢？错过的你都不会再有，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没有回忆怎么祭奠呢？还有什么永垂不朽？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汽车声打破宁静，听得见却看不清，路灯下我的身影是最短的距离，最亲密。汽车声转过去，保持安静，不要看我眼睛，不再透明。路灯下，你的身影是最远的距离，永远的距离。全身力气依然无法阻止忘记，那么让我最后握紧你的手，一起说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一百遍，如果永远都不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一万遍，如果永远都不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一百遍，如果永远都不再见。再见一万遍，如果永远都不再见。

好像还是会对你毫不保留，即使你脸上笑容不是为我，我多想占有，多渴望你仍属于我，怪我没资格给你更多。我还活在回忆之中 The prime time with you， 你在新的生活片刻是否想过我？ I am sorry and I love you， 我多想对你说，只怕说再多也改变不了什么。幸福就好，我唯一奢求，在原地没离开过，但是你值得拥有爱的自由。我多想挽留，多渴望牵住你的手，怪我没能力继续守候。我还活在回忆之中 The prime time with you， 你在新的生活片刻是否想过我？ I am sorry and I love you， 我多想对你说，只怕说太多也该 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我骗了自己，你和他是朋友。 许只是太熟悉，可他的眼睛总离不开你，沉默是我能做的唯一。我骗了自己，说可以放弃，没关系。彻底，当时你说的那句话，让时间冲淡吧，别让谎言一瞬间就崩塌。当时你问的那些话，让时间去 我不 着彼此的呼吸，谁不曾前往朝南高地漂浮在那不夜快乐，然后轻轻沉沦，然后风波灵魂。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我要怎么做才能死心，我们一再一再的证明，只有跨上山海的交界。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我要怎么做你才死心，多个不断不断的交替，还有什么留情的余地。我那一阵那种的梦有至少的

分手就不会爱到忘我，过去的事罢了，明天就没我们的事。你说了你不配，我想你说的对，哦，然后就分开也不迟。我一直说着我会没事，在这日子从此以后没我的事，就让我们若无其事。 伸出一抹